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很多同学们希望读到的一本书，但是里面的用词文化背景过于复杂，同学们担心看不懂。但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一位研究红学的老爷爷把《红楼梦》给改写了，以便于同学们阅读。好，那关于这本书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个方便儿童阅读的《红楼梦》的一个版本已经出版了。首先我们看一下版本这个词我们学过叫 version 啊， version V-E-R-S-I-O-N 表示一个版本特别呢在用电脑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电脑升级了，从 1.0 这版呢升到了 2.0 这一版，那么不同的版本呢我们用这个 version 来翻译。那么同时方便同学们阅读的这个词其实很简单的 achatfriendly， 对儿童友善的一个版本的《红楼梦》，child friendly。同时这个词还可以理解成其他的意思，比如说有些门的设计一些家具的设计也是 child friendly。家具它的一些门它的一些把手做成那种特别光滑的没有棱没有角的，目的呢避免孩子呢撞伤。那么这种设计呢也是什么 a child friendly device。所以说只要翻译成对孩子有益的，对孩子有帮助的，那么就可以翻译成 child friendly， 非常简单。后面出现了《红楼梦》 A Dream of Right Mansion， 我们讲过这个小说的翻译是一个红楼的这么一个梦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楼用的是 mansion M-A-N-S-I-O-N， 合到一起同学们翻译一下《红楼梦》它的英文呢是 A Dream of Right Mansions。注意一下 mention 这个词后面跟的是一个复数的形式那么他这本书呢已经出版发行了， has just been released 或者是呢 published 都可以release R-E-L-E-A-S-E 出版，还有一个词呢叫 publish P-U-B-L-I-S-H 都可以。那么对于那些想要探寻中华文化根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阅读经典著作更好的方法了。 For those Chinese who want to find their culture roots， 文化的根源root R-O-O-T 这个词原来呢是指我们这个树的树根，但是呢抽象一下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文化的根源，那么可以翻译成 culture roots 接下来就是 R-O-O-T。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classical traditional text。同学们注意一下，这里面用的是这个 text 这个词 T-E-X-T 课文这个词呢表示这些著作 novel 可以，还有呢像我们说学过的一些 works W-O-R-K-S 注意一下一定是复数形式表示这个著作。同时我们今天又学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课文 T-E-X-T 来表示那些古典的那些大部头但是呢前面需要加这些修饰的这些词 classical 古典的 traditional 传统的 text。 阅读经典著作呢是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一个途径之一它是之一，不能说是唯一的一个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了，比如说去博物馆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呢是76岁的刘心武，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著名的《红楼梦》专家红学的一个专家。他说这部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传统最好的一个途径一个方法。And 刘心武 76 years old 76岁了 A writer and renowned expert on A Dream of Right Mansions。